我最初的模样，没痛也不会痒，能把伤子都烧光。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 And concentrate. 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来自哈萨克斯坦，拥有得天独厚的音乐天赋的天才少年迪玛西，通过参加歌手节目来到中国，用自己独特的声线震惊四座。记忆大师的明星主题曲《拿不走的记忆》是迪玛西首次献唱电影中文主题曲。对于本次献声，迪玛西表示自己看过电影片花之后，对导演独特的拍摄手法以及黄渤的高超演技都非常赞叹，一起来听到这首《拿不走的记忆》。 拿得走感伤，拿不走感动，怎不怕割舍一切，只在相拥？拿得走时光，拿不走。 说到迪玛希，不得不说他在歌手节目当中的音乐合伙人阿莱。可能大家并没有注意到，阿莱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曾经参加过《中国梦之声》《中国正在听》等歌唱节目，也发行过个人专辑和单曲，而这首《一个人的酒吧》就是来自于阿莱。 爱缤纷的世界，有种默然的和谐，我忽然看不懂眼前的一切。黑的酒曾走出这迷雾，找到自己的路。黑的眼曾遇见，遇见那分属于我的幸福。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许魏洲《月光》。 独自走在路上，看着天上月亮，就想到了我和你在那一天晚上。你就是那月亮，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听到来自姜育恒《梅花三弄》。